北京时间3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人工流产是一种安全简便终止早孕的方法，但是并非绝对安全无害。近日，上海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武俊清教授做了一场有关减少人流比率的主题讲座。他指出，近两年人工流产呈现年轻化的趋势，从数量上看同时呈现增长趋势。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每年人工流产至少1300万例。是什么原因导致如此高数量的人工流产？无痛人流是否真的没有痛苦？反复流产又会给女性身体带来哪些影响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人工流产听谁的。 我有花一朵种在我心中，含苞待放已悠悠，朝朝与暮暮我切切地等候，有心的人来入门。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末的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节目开场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梅艳芳的女人花啊。这首歌呢唱的是女人如花，我们说作为女性更应该好好的保护自己，爱惜自己，但是现在年轻的女性又有多少知道该如何保护自己爱护自己呢？就在前两天，上海卫生科技周闭幕式上，上海市寄生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武俊清教授呢做了一场有关减少人流比率的主题讲座。他指出呢，近两年人工流产呈现年轻化数量增长的趋势，最小年龄只有13岁。而且武教授认为呢，说人流广告啊宣称流产没有痛苦，睡一觉就可以解除意外怀孕的烦恼等等，而避而不谈危害，甚至不谈如何避孕减少意外怀孕，具有明显的误导性。所以他也建议哈，希望这种人流广告应该像香烟广告一样，明明白白地告知大众它的危害性在哪儿，减少很多由于无知带来的伤害。刚才导听当中也说了，据不完全统计，咱们中国每年人工流产至少1300万例，那这个数字呢可能到今年还会有很大的这个变化和更新哈。什么原因导致了我们人工流产率有上升的趋势，并且有年轻化的趋势？反复流产做人流对女性到底有什么样的伤害和影响？ 对于青少年又该给他们怎样的性教育？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北医三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王威，欢迎王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刚才呢我也提到了一个数字哈，咱们中国每年人工流产呢有1300万，这个其中还不包括有1000万的药物流产和民营医院所做的人流数字，而且中国不孕不育的患者已经超过了5000万，这是官方给出的数字。我也想听听您哈，专业的医生，您在实际工作当中感受又是如何？真的中国人工流产的现状很严重吗？ 这个人流现状还是形势挺严峻的。因为怎么说呢，我们是一家三级医院，实际上那么每天都会有因为意外妊娠要求终止妊娠来就诊的患者，其实他们不应该算患者，他们应该就是咱们的女性朋友们。 嗯， 但这里头年轻人占了很大比例。举个特别近的例子吧，可以说就比如说我半天的手术，比如咱们如果是20例人工流产的话， 嗯， 那么50%到60%都会是未婚没有生育过小孩的妇女来做流产。 嗯， 所以这个比例还是很高的，也许不是每天都如此，但是肯定这个是很常见的现象。 对于这样的年轻女性来到咱们这儿要求做人工流产，一般我们的医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态度和处理方式？ 因为我们实际上第一肯定是要对她进行一个就是简单的问诊嘛，就是说你的比如月经的时间啊，现在多少孕周啊这个情况，那么我们肯定要问为什么你要做流产，就是为什么不能怀孕，因为怀孕其实对女人是个很高兴的事情， 要当妈妈了， 对， 孕育下一代啊。 对， 嗯， 但是呢，她是往往这些年轻女性要么事业要拼搏，要么未婚，要么正在上学，她没有条件，她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说我不能要这个孩子。 嗯， 那么这是他终止妊娠的理由，但是他来做人流来到医院，他认为这个很简单呀，我不想要我就可以来做这个手术。 嗯， 那么我们紧接着会告诉他你要面临这个手术可能带给你的一些问题， 嗯， 比如近期的，比如远期的，那么最后我们还要告诉他你这次只是解决了流产问题，你面临的今后还要避孕，那么我们有一个简单的避孕方法的宣教。 嗯，这是整个我们的流程啊， 简单的一个，对对对， 几个这样的阶段。那肯定如果要是他决定了比如说不适合要这个孩子呢，最终会选择做这样的手术。 嗯， 而且我们也看到数字哈，其实1300多万，而且说现在已经是居世界第一位了。 嗯， 那我们在这儿不禁要反思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会导致这几年哈有这种年轻化的趋势，而且数量在逐渐上升，如此高数量的人工流产都是哪些方面的原因导致的？ 首先那个我们的性生活开始的确实比前些年要早了，这个大家其实是有目共睹的。 嗯， 这从咱们的这个各方面的这种观念的改变是有关系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呢，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实际上他真的是学业和工作的压力比较大，所以他面临的就是这个生育，我第一个孩子要的年龄可能推迟了，可能原来咱们平均的生育年龄是25岁左右，那么现在在咱们城市里头，我们多见的是30岁左右， 嗯， 至少推迟5年。那么他需要避孕的间隔就变长了。 嗯， 第二一个就是说呢，病人就也不是，就是咱女性朋友来讲，有的时候虽然我们医生有建议，但是他有他自己的想法，甚至于他可能更相信就像你们刚才说的广告啊，亲戚朋友呀， 嗯， 甚至闺蜜啊，甚至做过流产的其他人跟他讲的一些事情，医生呢他总是有一个怀疑的态度。 嗯， 还有一个就是说呢，真正的最主要的是没有落实一个有效的避孕措施，但这个落实有两方面，一个是说他自己不知道，一个是我们确实没有宣教到。 嗯，所以哈这几方面的原因综合就导致了我们现在人工流产的数量在上升啊。我今天也是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上网上去搜索，我在度娘上哈搜人工流产四个字，而且还是在新闻的这个板块下面，结果跳出来的都是全国各地人工流产手术费是多少，而且大部分都是一些跟人流有关的广告啊， 简直是满天飞。 对，所以我也在想啊，可能有一些年轻女孩子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他们想比如说遇到了这种困惑了啊，那想要去了解的话，可能要么就是这个咨询身边的闺蜜啊，信得过的人啊，可能大部分一些年轻女孩子不太愿意向家长来说啊，就你基本上是瞒着，要么就是自行去网上各种各样的搜索，所以这样的一些渠道可能也导致了他们对于人工流产理解的比较片面。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也想请王威老师给我们做一下这方面的科普。就是首先我们来说说人工流产这四个字儿，这么多年大家对它 再熟悉不过了。那它到底都会有哪些方式，都包括哪些形式，针对不同的女性，大家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在这给我们介绍一下。 像人工流产，顾名思义就是人为的导致的这种流产。 嗯， 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它包括至少两大类，一类呢就是我们用手术操作来终止妊娠，一类呢是我们通过药物来终止妊娠。 就是药流，这个之前几年、 哎、 几十年的时候，大家对这个词儿更熟悉。 就是至少15年前，咱们2000年左右那会儿，实际上药物流产是特别时髦的。 嗯， 真的可以用时髦来说，就是比如这一天我们到我们这个就完。计划生育科来流产的有，比如说有50个人啊，我说的可能多点儿， 嗯， 可能40人都是来做药流的，10个是来做人流的。为什么呢？那个时候觉得，哎，我吃几片药，我这个胎囊就掉出去了，我这流产就结束了，就觉得好像没有任何痛苦， 很简单， 哎、很简单、嗯，我也没有遭受这个手术的操作，没有损失，所以那个时候很普遍。但是逐渐的就出现了无痛的人流。那么我们就说，人工流产里其实包括早孕的人工流产，也就是在妊娠7周到10周。我们叫做人工的负压吸引术， 嗯， 也就是现在铺天盖地的广告说的，实际上就是这种手术， 这个阶段然后做的人工流产手术。 对对对。 那这个阶段是不是也是我们一般妇女怀孕的时候最早期发现的时候？就是我们说，比如说有的人月经不规律嘛，她、 嗯、 可能怀孕了，但自己没有意识到，只是认为自己的这个月经推迟了。等到真正意识到的时候，差不多也是7到10周的样子了吧？应该是这个阶段。 现在如果说过月经规律的，她一般就是比如说咱们是1月1号。的末次月经最后一次来、 嗯、 那么他到2月1号没来，他可能就会觉得，哎，我月经推迟了， 这是规律的。 但是推迟几天他就会去验尿了，他可能自己买个尿条就验了、 嗯、 哎，我怀孕了。那这个时候只有30多天 啊、 哦、那么7周咱们是49天，所以早孕的药物流产其实针对是那些49天之内的，就刚刚发现的、 哦、就是药物流产针对更小的。 对 啊、 哦、所以那会儿叫早孕药物流产，你知道吗？就那个时候推出的是这个词。 嗯。 后来呢，就是说这个7到10周呢，一般来讲就咱们就用手术了，因为周数大，它药物流产出血就多了。 嗯。 这个风险就很高，而且掉不干净，药流不全，再清宫的风险就增加了。 嗯。 所以咱们现在国家的所有的药物流产的说明书上还仅限于是49天之内的，但是呢，如果你超过10周了。周数大才发现的，比如像你说这个人2-3个月来次月经，他可能发现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孩子就2个多月了、 嗯、 甚至是3个月了，那这时候他可能就面临要住院做前刮的手术，那这个手术的伤害是比较大的，因为要扩张宫颈啊这些。那么再大我们就叫中期引产术了，那个就相当于就经常老百姓讲小生一次或者小产一次， 要坐一回小月子， 哎、 哦、 那种类似这种地儿，它实际上这个就从宫缩有到生，这可能要经历几个小时的过程了。 嗯， 但这当中也会有很多种方法，比如药物啊、水囊啊，实际上有很多种。但是老百姓手里老百姓知道的这个人工流产，其实是我们说的7到10周的人工负压吸引术。 哎，就是我们从外界广告上哈、啊，大家广泛这个学习啊或者接受到的主要是7到10周，刚才王老师说的这种早期的人工流产的这种手术，而且呢也说就是很多广告把它这个渲染的哈，真的是就很梦幻的感觉，描绘的好像就一点风险都没有。而且呢我也看到了有些广告，包括这个武教授他说到了一些词儿哈，的确让我们外人尤其普通这个老百姓听起来哈根本摸不着头脑，比如说超导可视人流安全无痛苦，就这样的一些词儿，我们会觉得它是特别高大上的一种、 嗯、 技术，特别先进的，可能收费呢也不便宜啊、 嗯、 觉得这是不是对我们身体伤害小，是不是更有很多玄机在里面。所以在这儿我就想问问您了，这个所谓的无痛人流是不是像广告宣传上那样轻松容易？嗯， 首先大家得知道一个概念，就是无痛并不是这个手术改变了，手术大夫做的还是这个负压吸引手术， 负压吸引手术， 对， 还是 人工流产手术，还是这个手术。 嗯， 无痛指的是说的患者没有痛苦，那怎么做到呢？那么是通过麻醉来做到的，也就是有的地方可能实际上只能叫镇痛，给他用一点镇静的药、止疼的药，减轻了痛苦、 嗯。 那真正的无痛是给我们要用一些麻醉药品，让他处于一种深度睡眠，实际上确切点说应该叫无感觉、无记忆。也就是这个手术做完以后，这个病人第一他是没有在术中是绝对感觉不到疼的， 嗯， 第二这段痛苦的记忆他是没有的， 嗯， 所以他是一种麻醉状态。 这么个无痛， 其实没什么玄妙的，它只是在这个中间手术的环节之前加了一个麻醉这么一个环节，就跟我们说现在有的时候胃不太好的朋友他会做这个胃镜，但是大家会说、哎呀胃镜很痛苦啊，然后有很多的这种身体上的反应，所以又出来无痛胃镜，其实也是给你做一个全麻，你就等于睡过去了，昏过去了， 对， 没有任何意识和感觉。 对，但是术中是有监测，麻醉师这个时候是有责任在的。 对，是由我们专业人士、医生要在这儿给把关的。但是反过来讲，那无痛人流既然说了他打了麻药，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式，的确患者感觉到就是没有什么痛苦啊。 对对对。 那他的问题和风险又在哪？ 首先没有麻醉的情况下，病人是跟医生之间没有交流了。所以如果手术当中出现一些，因为会有一些高危的人群，比如说他多次流产，还比如说刚哺乳期的妈妈，这些人他的子宫会特别软，子宫的收缩会比较差，那么他第一是出血的风险很高，第二一个就是说在手术当中穿孔的风险很高，这又是一个专业名词，也就是我手术的器械进到子宫腔里，穿到了子宫的外面，进到哪了呢？就进到肚子里了。所以这个是有风险的。那么如果病人是清醒的状态下，他跟医生也交代，哎呀我疼，马上就可能对操作人是有提示的。但是无痛状态下是没有感觉的，医生的感觉也不是，也是会不是那么明显，所以无痛往往要求要有经验的医生来做。是有关系的，这是手术本身的风险。还有一个，毕竟你多增加了一个麻醉，麻醉就有麻醉的风险，所以所有无痛人流的那个女性朋友，我们都要多签一张麻醉知情同意书。所以就是实际上就是你多一样事情，你肯定就多承担风险。有利必有弊， 是有利就有弊哈。所以任何问题都是两面性的，可能你觉得哎呀这种没有任何痛苦的就可以把自己因为各种各样原因产生的顾虑啊，这条小的生命我们就打掉了，好像觉得没什么事儿。可能有的人也觉得哎确实没什么大的感觉，也就是不是从某一个层面也就没有起到说这个女性比如说做咱们以前说有痛的这种流产，其实对身心都是一种非常大的一种痛苦的体验啊，也可能她下一次就警惕了，然后就不愿意再经历这样的痛苦。 对， 但是反过来讲，如果做过这种无痛的，她觉得哎好像没那么大的影响，有可能还会是不是有多次反复流产的可能性。 有重复流产率现在也在逐年升高。 像 这些就是因为他没有落实避孕措施，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对他没有造成一个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讲，所以他会觉得，而且就包括我们在手术当天，像我们还是要再次宣教避孕方式的，认为这个时间，包括国际上的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在流产日当天宣教避孕是特别有效的，而且要在流产日当天落实避孕措施。但是我们会发现即使这样依然有人依从性不好。 我们说从医务工作者的角度哈，每一个来做人工流产的女性朋友，其实我们都是从职业的角度一定要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给她普及这方面的知识，因为的确可能有一大部分朋友是因为不具备这样的知识，没有很好的做到保护自己，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而且刚才您也说了效果会非常好，所以呢借助这样的机会把我们的知识给大家传递出去。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去做人流的这种女性越来越少，会更好。 对， 所以这就涉及到了不管什么样的人工流产方式到底对我们的这个女性身体，尤其是未成年的这些女性身体会有什么样的伤害，短期的还有包括长期的伤害。另外说到了重复流产率，其实咱们中国流产妇女当中重复流产率呢是55.9%，也是比较高的一个比率。那这种重复流产它的危害又在哪儿？我们稍事休息，在一小段片花过后接着和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北医三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王威一起来继续探讨。 FM 100.6 FM 100.6 AM 828 AM 828 北京新闻广播。 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是人工流产听谁的。那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北医三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王威。刚才呢王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哈咱们中国人工流产的现状，不管是从我们官方给出的数字，还是说我们一些医务工作者在临床上的感受哈，在这个医院当中的感受，的确这几年我们的人工流产的比率是在不断的上升的，而且呢大部分都是年轻的啊女性，未婚女性去选择做人工流产手术。刚才我们在分析原因的时候也谈到了这是综合的原因，但是对于现在一些人工流产手术的这种广告宣传啊，也是从一定程度上误导了一些年轻的女性。那对于在这个人工流产这方面啊，大家的知识水平包括大家了解的途径和渠道，其实也是导致我们高数量人工流产的一个原因。那今天我们节目呢就和王威老师一起哈，从客观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人工流产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手术，而且呢对女性的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另外哈我们如何从源头上杜绝啊大家产生这种，尤其是女孩子啊，这个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就怀孕了，我们如何从源头上给大家把这个意识还有包括知识给大家武装起来。那今天我们继续和王老师来探讨这方面的话题。刚才我们说了原因了，也说了咱们目前人工流产的一些方式。其实刚才王老师跟我们说到这种所谓的无痛人流其实就是加了一个麻醉的环节，而且说到这个麻醉的环节，我无形当中啊给患者带来的是的确他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痛苦，但是也会有人为的增加了一些风险。包括刚才在放片花的时候，我也跟王老师在探讨，我身边也有这个比较好的朋友哈，也是做过这个人工流产，当然他是因为不知道自己怀孕了，而且吃了药，他认为说可能吃了避孕药对孩子不好，所以犹犹豫豫之下啊就选择说要不打算要这个孩子，但是他去做这个医生的问诊的时候，最后医生是不推荐他做无痛流产，是让他选择做有痛的，所以这个是看来无痛流产还是有适宜人群的，所以在这儿还想请您再给我们补充介绍一下。 就实际上因为刚才我讲了无痛人流它有很多的这些风险，包括手术操作中医生的这些风险，所以相对来讲我们会对一些病人不推荐他做无痛人流，比如这些病人是剖宫产分娩或分娩后不到一年的，比如说甚至她不但这个问题，刚刚生完宝宝会喂奶，哺乳期的妇女，还有半年内刚刚做完过流产，无论她做人流药流，那么她很近的这种重复的怀孕做流产，子宫的收缩会很差，出血风险会很高，所以像这些人群我们可能都不会推荐她做无痛。还有一些特殊的病人，比如她有子宫的畸形，像这种有的时候特殊情况我们是要有一定的甄别的。那么我们不推荐，有些病人会说那我大夫我真的忍受不了这个疼，我甚至手术可能不会配合或怎么怎么样，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慢慢会跟他讲，实际上在没有无痛之前大家都是做的这种有痛的，所谓的有痛的，但实际上有的时候还会给他用一点药减轻痛苦，只是他人是清醒的，那么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理解，就是大夫不推荐你做无痛是降低了你的风险，同时呢也降低了手术的风险，是通过综合考虑的。 大家对于这个人工流产哈，觉得哎呀这个意外怀孕了做一次人流好像有的人觉得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到底它对我们的身体会不会有影响？我们说尤其是对一些未成年的女性哈，年龄更小一点，因为我刚才也介绍了背景，最小的有才13岁，那对于这样的一些女孩子，她们如果做人工流产可能会给身体带来什么样影响，咱们从眼前的再到未来的。 一般来讲我们讲人工流产的伤害是分两大类，一个叫近期伤害，一个叫远期伤害，眼前的嘛就是手术本身带来的。那么就是刚才我讲了，首先你手术有操作，我们是有器械的，那么这个要进到宫腔里去负压吸引也好，对吧，或者你做那周数再大做前刮，那可能伤害多一些，就它毕竟是个手术的操作，你就要承担可能有器官的这种损伤的问题，对吧。还有就是人工流产它一个负压吸引，我们一般来讲是这个宫腔吸一般1到2周 对吧？我们把组织物全部吸干净。那么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就又提到这个无痛， 嗯， 那么病人没有感觉，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也怕漏吸，人流也有漏，也有吸不干净的时候。 就跟我们说药物流产，有的时候流 不 干 净，对， 是。 那么我们为了避免这种，有的时候确实在一些地方哈、啊，或者基层一些，或者不太有经验的大夫，那么他为了避免术后这种并发症出现残留，那我多吸几圈。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如果有粗暴操作，就会造成对子宫内膜的损伤。 嗯， 那么这个损伤的后面的远期就会发现月经量减少、月经不调，甚至宫腔的粘连。 嗯， 那么近期还有就是比如感染，那比如有的人做完手术三两天，我怎么发烧、肚子疼了，对吧？我分泌物也不好，那么这是盆腔激发的一个感染。那有的时候这跟操作呀、规范不规范、无菌的条件好不好都有关系。 嗯。 那么还有就是出血的风险，有些人并不知道我的子宫收缩差，怎么我做完流产我就出血了。那么我们严重的出血，一般来讲一个流产不应该超过100毫升出血，那么100毫升出血实际上就是比咱们正常人的月经量多一些的这个量， 这就指术后一段一个阶段的这个出血量， 两周之内、 嗯、 也就正常两个星期之内你的出血就应该干净了。那么有的人可能就是我说的是有术中马上就出现大出血的，子宫不收缩，宫腔里的东西都出去了、 嗯、 妊娠组织都出去了，子宫像个小口袋一样的，那么我们完全靠子宫的收缩来关闭这些血管，因为子宫是一个肌性器官，就像一个网兜那个网子一样，我一拉紧，哎，我这些血管就关闭掉了。那么这个宫缩不好，有的人就是他本身就不好，就像有的人生孩子也会产后大出血，道理是一样的。 嗯， 那么流产也会面临这个问题。 嗯， 所以出血、感染、子宫器官的损伤，就包括穿孔这些，这是近期手术当中就容易发现的。那么术后一样，远期你如果遗留一个慢性的盆腔炎症，这个输卵管有的时候会粘连，那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有人不孕不育啊，输卵管不通了，他在这个精卵见面这条路上，这个鹊桥没有了。 嗯， 所以他就不孕了。 嗯， 那么这是炎症。那么还有什么？就是月经不调。有的人说了，我就做的是人流，我的月经就不准了。其实是有可能的。 嗯， 当然这种可能药物流产更多见，因为它影响了卵巢的功能有时候。那么还有可能是大家不太能想到的，是跟肿瘤的关系，这就远期的。 嗯， 也就是我们有两个肿瘤是跟流产可能有关的。 什么？ 第一是我们宫颈癌，刚才咱们的片头放的是女人花。梅艳芳的，梅艳芳死于什么病？宫颈癌。 嗯， 那么但是宫颈癌的一个最明确的病因是什么？多产密产。 多产密产， 对，就像以前咱们可能祖辈那些爷爷奶奶那辈的人生七八个孩子很多，甚至为着这个孩子的奶没来月经就又怀上下一个。 嗯， 那么这样是高危人群，但是现在这样人少了，对吧？那么就会发现，那么临床的数据回来就是做过多次人工流产的和没有做过多次人工流产的人相比，那么它宫颈癌风险也是高的， 是 它的冠病率是高的。 是说我们做这个流产手术的时候会伤及到宫颈吗？ 对，尤其像未成年的女性，她实际上她下生殖道发育还没有完善，那么这个时候做是损伤，它是很容易影响的。 哦， 还有一个肿瘤就是乳腺癌，也就是我们北京市筛查的两癌，乳腺癌、宫颈癌。 哎，我们觉得乳腺癌离我们这个生孩子 子宫 器官很远啊。 对，但是这资料表明，就是得乳腺癌的患者当中，多次流产的人比没有得乳腺癌的人要高，比例要高。 嗯， 所以就是这两个可能大家是往往容易忽略的。 嗯， 但实际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现在咱们国家也没有一个明确数字，就实际上是心理疾病。实际上流产这件事情对很多未成年人是有阴影的。他们很多人是完全瞒着家长来做流产的，包括我曾经有过一个下午做了4个19岁的大一新生， 一个下午4位19岁。 对对，他们来自我们周边的大学，因为北医三院坐在学院路嘛，周边都是大学。 嗯、 他们有的甚至我还有过一个是从上海打着飞的，坐着飞机到北京来做流产，就为了瞒过家里人。 异地来做。 实际上就是这种事情对他们心理已经造成伤害了，对他整个后续包括他将来再去交朋友结婚都有可能是有影响。 嗯， 这件事对他是有心理阴影的。 是，所以这个远期伤害哈，从身心两方面其实我们都可以给大家做一个这个长远的一个这个考量啊，说到底一个小小的，大家觉得小小的人工流产手术会给女性未来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包括其实我们不管是从电视上，还有包括媒体上也了解哈，有些人比如早期的时候没准备好要孩子，可能经历过多次流产，等到真正想要孩子的时候。 嗯， 他怀不上了啊，可能就跟刚才王老师说到的，比如说这个内膜的问题呀、啊，还有包括我输卵管的问题呀、啊， 到时候就会觉得好，因为一次手术后悔终生，所以这样的遗憾我们特别不希望这个给女性朋友留下这样的一种遗憾。所以我们在这儿也再来谈一谈关于反复流产的问题，因为我看到这个数字哈，咱们中国妇女的重复流产率是55.9%，而且也有一组对比数据哈，说资料显示育龄妇女流产率最低的是西欧，平均呢是1/1000，美国呢是波动在20%-30%，中国呢是62%。啊，就是育龄妇女的流产率，而且呢，这个中国流产妇女当中三次以上频繁流产比例呢是13.5%，45%的重复流产时间间隔是半年到1年半，半年内重复流产、多次人工流产和20岁以下人工流产已经占据了高危流产的前三位。这一小段是资料显示的问题哈，所以说像那个发达国家哈，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流产率的一个计算，它通常是以流产数和育龄妇女人数来做一个比率啊，就得出了这很多的数字。所以这种重复流产和我们刚才说的做一次人工流产，它的风险是成倍的在增加吗？ 肯定是次数越多，各种并发症的发生率越高。 嗯， 而且重复流产的这个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没有落实避孕措施，所以就避孕方法实际上是很重要的。 嗯，说到避孕方法，其实之前我跟王老师在沟通的时候也说到了关于紧急避孕药的这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对它其实是有这个就是用药错误的， 嗯， 就是让它达不到这样的这个功效。您能不能给我们在这儿介绍一下？ 我首先得说，紧急避孕不是一个常规避孕，大家是迫不得已这个事后为之。 嗯， 紧急避孕药只管这一次同房紧急避孕，如果你在之后同房不采取避孕措施，依然可以怀孕。 嗯， 而且紧急避孕药本身有失败率的，而且紧急避孕药的剂量要比我们常规服用的口服避孕药剂量大很多。 嗯， 所以它容易影响卵巢排，它是要抑制卵巢排卵。所以相对来讲，这个之后出现月经不调的比例可能会更高。 哦，所以这个紧急避孕药我们是首先是一个紧急状态下才要做的一个措施，而且它也不是万无一失的。 对， 关键是有的人还对它还有误区，是认为这个我同房这一次这一个月可能都管用了。 对 对 但它其实只管一次。 对 啊，所以在这方面哈，这需要大家去学习和了解的知识还是很多的。那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就留给王老师给我们说一说了，就是为什么就像您刚才也说到，一个下午坐了四个19岁的女孩，而且还有大老远打着飞机过来的，就是现在青少年对于如何看待性啊，性教育这块可能您说到给他们带来心理上的这种影响，就是大家的这种性知识其实应该正规渠道应该是从哪儿来，那为什么现在他们对于这种性教育的知识好像显得有点薄弱，我们该怎么去提高这方面他们的知识积累，您觉得？ 嗯，我觉得性教育首先他们第一个获得的知识应该是父母， 从家庭来的。 对对，应该父母是第一个老师。 嗯， 但是我们的父母现在可能这方面的知识很难，还是有很多家长很难开口跟自己的儿女去说。 嗯， 那么我觉得第二个正规的就应该是学校。我知道的最早开始性教育实际上是从幼儿园开始的，就是西方国家实际上他们从幼儿园就开始有最基本的我是从哪里来。 嗯， 那我们的知识还停留在垃圾堆呀， 石头里蹦出来， 对呀，隔壁谁送过来的呀，什么这个从哪捡来的呀，各种各样，就是大家还在撒一些善意的谎言，但实际上不正视这个问题。但是人家做的这个片子是非常卡通的，是一个动画片就可以。那么我们中学的生理卫生课应该可以吧，但是中学的生理卫生课从什么开始讲呢？从当精子遇到卵子就会变成受精卵，从这儿开始讲的。 嗯， 但是大家往往不知道怎么遇到的 啊，前面的 这部分内容完全忽略掉了。 嗯， 都是从这儿开始的。到大学该讲，大学该讲的时候，这时候他们已经通过各种各样，就像咱们说的电视广播甚至 A 片这样不是很正规的渠道已经了解一些了，但是这些渠道里没有一个告诉他你只要做同房这件事情你是要避孕的，没有跟上。 现在我们说信息这么发达，那很多孩子出于好奇的心理就会从其他的渠道去了解，父母首先必须打破自己的这种所谓传统的一些观点哈，我们把正确的东西告诉他了，才能让他远离一些所谓的危险。我这儿也有一组数据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就是咱们中国青少年生殖健康调查报告显示，在我国未婚青少年当中，大概有60%对婚前性行为呢是持比较宽容的态度，有22.4%的曾经有过性行为。我们也说现在青少年可能在这方面的观念和以前相比哈，的确是开放了一些，所以也导致也跟咱们人流低龄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是报告同样显示，只有 4.4% 的未婚青少年具有正确的生殖健康知识，所以这个比率还的确太低了，有待提高， 很让人堪忧。 本质上减少人流比率，可能需要提高人们尤其是青少年性安全知识水平，也需要社会各个层面共同努力。当然像王老师这样的医务工作者哈，要抓住每一个机会对我们的年轻人进行这方面正确的这个教育。我们也希望就像节目一开始这个武俊卿教授说的，咱们把那个人流广告如果能做得像香烟广告一样明明白白告诉大家它的危害在哪儿啊，它具体真正的这个流程是什么样的，让大家心知肚明，其实能够减少很多因为无知带来的伤害。那今天呢很高兴和王伟老师一起来聊了聊关于人工流产的话题，谢谢王老师做客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今天我们的照亮新闻深处内容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